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可以今天再次来到和平堂，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也有机会好好的尽量就是宣讲，还有教导上帝大能的道。我记得很清楚，11年前住美国的时候，有一个暑假我种了番茄。就是在我们家的前院，那我是从16粒的番茄的种子开始，种子很小，都在我的一只手里面。但是我种进土地，等几个月之后，哇，那些番茄的藤都差不多20尺长，并且好吃的番茄是远超过我们家能够吃的。真是奇妙，那些种子那么小，但是种下去之后，它们那么奇妙地长成那样子，又那么大，又那么好吃的番茄。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4:26-34，都在谈种子。他讲了两个比喻，形容种子如何奇妙地长，并最后变成很大。耶稣说，这两个比喻是在形容上帝的国，那些种子怎么样，上帝的国也就怎么样。那么这段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种子具体来说是代表什么，但是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蛮有把握的，可以结论那些种子是指什么。好，我想现在再念一次这段经文，因为蛮短，这两个比喻。当我这次念的时候，请你们试着了解上帝的国是如何向这些种子的发展，并且试着猜这些种子所具体代表的是什么。好，马可福音4:26开始。耶稣说，上帝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上帝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好，就读到这边。好，我想先问的是，这两个比喻的种子应该是指什么呢？这段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但是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蛮确定是指什么，就是上帝的道。甚至在同样这一章，马可福音4里面，前面一点，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然后他自己解释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就是上帝的道。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有同样的对比，比如彼得前书1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耶稣在今天这两个比喻里面的种子，应该就是指上帝的道。那么这种子，上帝的道与上帝的国有什么关系呢？是这样， 当上帝的道被撒进人的心里面的时候，这道自己有奇妙的能力重生人，就像我们刚才从彼得前书所听的一样。那么当人被重生的时候，就是当他相信耶稣的时候，就是他进入上帝的国的时候。每一次上帝的道重生人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国增长的时候。那么就像在这两个比喻里面一样，上帝的国是越来越大的，并且到了将来的一天，上帝会把他的庄稼收成，意思就是说他会把所有在他国度里面的人，就是所有基督徒，收成在天堂里面。好，今天这两个比喻的基本意义是这样子。我想现在我们值得多思考一下这两个比喻关于上帝的道所教导我们是什么。首先，上帝的道是自己成长的。耶稣说，撒种的人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那位撒种的人的确出去撒那些种子，他有做这个动作，但是之后他只有黑夜睡觉，白日起来，那些种子自己就是做一切的。这些种子就是包含一种特别的能力，自己会运行。那么上帝的道更是这样。比如说上帝说出他的道，要有光，就有了光。罗马书第一章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在以赛亚书第55章，我们听到另外一种类似的比喻，同样强调上帝之道的力量。在这个比喻呢，上帝的道好比雨雪，不是种子，但是我们一样看到雨雪这上帝的道自己有力量。耶和华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上帝的道是上帝所用的工具成就事情，上帝的道包含上帝自己的力量。好，第二点关于上帝的道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就是上帝的道的运行，它的工作是很奇妙的，是我们不了解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比喻说，那位撒种的人不晓得种子长起来是如何能够那样做。那么我相信科学家大概比农夫更了解种子是如何运行的，但是到最后这个还是一个奥秘。创造主上帝把一种特别的奥秘性的能力放在种子里面，但是呢，上帝的道更是这样子。我们罪人会觉得上帝的道福音那么简单的，比如说那么简单的一句话， 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句话怎么可能有能力拯救人呢？怎么可能有能力重生人，使人相信耶稣呢？但是是真的，这就是一个很深的奥秘。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很准确地形容我们这些头脑太有限的罪人如何错误地看待上帝的道，但是这段经文也非常肯定上帝的道，这关于那被钉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这道如何还是上帝的大能，也是上帝的智慧。请现在听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人的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愚拙，在外邦人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我们罪人，无论是非基督徒好，或者我们基督徒好，我们罪人总是很难相信十字架的道理，就是那关于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上帝的道真的本身有上帝的力量与智慧，就像犹太人一样，我们觉得神迹奇事包括一个成功的生活是比较有利的，或者就像希腊人一样，我们觉得合乎我们人的理性或者逻辑的信息那才有智慧。但是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乃是上帝真正的能力与智慧，就像我们不懂种子是怎么长的一样，我们也不懂上帝的道的运行，我们不了解，我们甚至觉得不可能，上帝怎么可能是用这个来建立他的国。好，最后关于上帝的道，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我们虽然常常小看他，但是上帝真的用他的道来建立一个越来越大的国。一开始就像那芥菜种是很小一样，新约的教会只从十二使徒来开始的而已，但是使徒行传好几次说上帝的道兴旺了，来形容教会上帝的国如何不断地增长。上帝的国也持续地增长，一直到现在，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多人的宗教，总共有23亿人。根据第二个比喻，这棵树真的好大，甚至就像比喻的飞鸟一样，上帝的国之外的人从这巨大的教会也得到一些祝福。好，现在我想要花一点时间多谈这两个比喻跟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首先是一个鼓励我们的话，那就是说在这两个比喻里面，你在哪里呢？首先并主要，你就是在那些从种子所长出来的五谷里面。感谢主，是的，你已经在上帝的国里面，上帝已经借着他的道那种子重生你，使你相信耶稣。 虽然你在这世界上的田地里面常常是不容易的，有炎热的太阳，雨水有的时候好像下得不够多，但是你有那确定的盼望，有一天上帝要给你收成了，给你放在他的天堂，就是在耶稣所预备给你的地方去了。感谢主的恩典。好，现在换第二方面，这段经文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我想这两个比喻显示了我们的罪，就是因为那种子是那么小，真的好像不怎么样，我们就小看他，对，我们小看上帝的道，我们不看重上帝的道。比如说，我们认为我们花五分钟时间读一两章圣经的话，真的有什么效果吗？真的有什么帮助吗？或者我们认为我们花五分钟时间跟我们邻居分享福音有什么用呢？啊，他不会信的，我会再浪费我的时间。或者教会办很多活动，为了跟社区的人传福音，但是在这些活动里面常常没有真正的谈到那真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但是福音，上帝的道，这就是上帝的大能。上帝使用他的道，唯独使用他的道来建立他的教会，创造并建立你自己的信心，创造并坚固你邻居的信心，创造并坚固社区里面的人他们的信心。我们对上帝的道的信心实在太软弱，或者相反的，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方法或者策略实在太有信心了，我们信靠我们的方法与策略超过信靠上帝的道。但是那种子，上帝的道，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你的力量，就是你的盼望，也是世界上任何人的生命力量与盼望。我们应该敬重他，看重他，好好自己阅读他，研究他，专心，像现在专心聆听他，甚至背诵他，否则你很危险，恐怕你会枯干，因为上帝的道是你的滋润，你的生命，你的力量。我们另外也要跟别人传讲、宣传分享上帝的道。我们基督徒之前应该，我们基督徒之间应该彼此这么做，分享上帝的道，也应该跟外面的非基督徒这么做。上帝的道也是他们唯一的生命力量盼望。是的，我们这些都应该做，但是我们常常就是没有做。无论是关于我们自己的需要，或者是关于别人的需要，我们就是不看重，不好好地使用上帝的道。我们罪人必须重新悔改，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求他再一次地重新赦免我们的罪。好，那是今天这段经文跟我们有关系的第二方面，它显示我们的罪。第三方面就是给我们榜样。那么当我说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榜样的时候，我猜大部分的人大概在想， 我就是要我们就是应该好好的热烈地去撒种，榜样就是像那个撒种的人去撒种，对不对？就是要分享传讲上帝的道，就像第一个比喻里面的农夫所做的一样，这是没错。但是这方面在显示我们罪的部分我已经讲了，我现在反而要我们了解的是，这个榜样是一个传福音的榜样。上帝的道有两种，就是律法与福音。律法是很重要的，因为它预备人听福音，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律法显示我们的罪，提醒我们，我们非常需要属灵医生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那赦免的信息，那赦免的赐予就是福音，是福音，不是律法，是上帝的大能拯救我们。福音不是律法，是生命。是福音，不是律法，滋润我们，坚固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我们撒种的时候，我们分享传讲上帝的道的时候，律法是需要讲的，但是那重生人建立人的是福音。刚才我已经向你们传讲律法，我希望律法真的显示到并且定到你们的罪，这是好的。但是更好的是我现在要给你们宣传福音，这福音乃是你的滋润，你的生命，你的力量。当我送给你们这个福音的时候，这也可以顺便当作一个传福音的榜样。你是有病的，你是有属灵病的人，你是有罪，你就是小看不看重上帝的道，你也不能医治你自己，不能解决你罪的问题，你唯一的希望就是上帝来医治你，他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在他的怜悯里，他就是这么做。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之前已经听过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的，上帝的儿子，那真道两千年前成为人，道成肉身，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跟他的门徒说，人子就是耶稣自己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是的，耶稣是道，耶稣是生命，但是在这里他说，他也就是一粒麦子的种子，它就是一粒落在地里死的种子。它为何要这么做呢？就是为了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么这里的比喻跟我们今天主要经文 的比喻是稍微不一样的，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说，他死了被埋葬了，就是为了给你生命，永恒的生命，也是为了赦免你的罪， 为了医治你。耶稣2000年前为你这么做，他受死埋葬之后当然也复活了，并且当你受洗的时候，洗礼就是水与上帝的道连接在一起的，当你受洗的时候，上帝就给你接出来，就重生你，把你与基督连接在一起的。圣经说你们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圣经也说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是的，上帝的道包括你所听到的，也包括在水里与水连接在一起的，这上帝的道已经重生了你，并且就是你这个所忽略的，你所小看的，不看重的上帝的道，今天这道也就再一次地赦免你的罪。圣经说，这个是我们之前听到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的，你的罪已经赦免了，你的不义已经洗净了。虽然你还是一个罪人，但是你是一个蒙赦免的罪人，耶稣公义的袍子遮盖了你的罪，你不用害怕。诗篇107篇说，耶和华开口说话医治你们。对，你属灵的疾病因着上帝所说的话，他的道已经得了医治。当使徒保罗快要离开以弗所的长老的时候，保罗也告诉他们他不会再次见到他们。在这个告别的时候，保罗最后就对他们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是的，上帝的道能建立你们，一定会建立你们，上帝的道也会使你们得到基业，就是那在天堂永恒的基业。对，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田地里面常常不容易，但是上帝的道会建立你们，并且会保守你们，一直等到收割的时候来到了。到了那一天，上帝也就给你收成了。感谢主的怜悯与他恩惠的道，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